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由市文化局主办，北京演出公司承办的第一届大运河文化带精品剧目展演正在举办中，展演为期40天，展演涵盖戏曲、话剧、舞剧、音乐会、儿童剧等舞台形式，包括北方昆曲剧院的《红楼梦》、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北国佳人》等优秀剧目。演出剧场包括朝阳多维剧场、大隐剧场、保利剧院等等。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月、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之后的最大制作，将于本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国家大剧院参与教卫胡同小学、自中小学美育发展工作多学科综合艺术课程汇报展演近日举办。据了解，在4年的时间里，国家大剧院秉承在兴趣中培养、在兴趣中普及的原则，通过歌、乐、舞、剧、戏等各艺术门类的艺术素养培训课程，为孩子们搭建起通往艺术世界的宝贵桥梁。湖南卫视声乐竞演节目《声入人心》昨天晚上开播，节目中的3位出品人将在100天内对36位演唱成员进行分组打磨，陪伴成长。经过10轮训练，最终的6位首席演唱成员将获得大型美声音乐会全国巡演和发行音乐专辑的机会。由陆毅、袁泉、朱雨辰、徐洪浩主演的电视剧《风再起时》将于本月5号在湖南卫视开播。这部剧以经济发展为主线，全景式的展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进程，还原了改革开放初期艰苦奋斗的岁月，刻画了陆毅扮演的方邦彦等一众企业家的浮沉史。第14届北京国际金融博览会正在北京展览馆举办。金博会上，各大银行都带来了拳头产品，来听报道。 进入之后呢，您只需要输入您手机号的后4位，面部对准人脸识别摄像头，整个交易过程只需要几秒钟。 刷脸取款您可能已经不陌生了，但是刷脸支付您体验过吗？在金博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展台内，工作人员展示了这项最新服务。 工行是银行业内首家商业推广刷脸支付服务的银行机构，我们目前在西单大悦城的27家商户已经开通了刷脸支付功能，限额是1000块钱以下，不需要带卡，也不需要带手机，需要您本人到现场就可以完成支付了。 在投资理财方面，眼下市场波动较大，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依托自身优势，推出了债券类和黄金类的新产品，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我们近期推出的这个激励金产品，就是把本身作为无息资产的黄金和这个个人储蓄进行了一个结合，可以使得打算长期配置黄金资产的这个个人客户呢，既能够得到黄金价格波动产生的这个收益，又能获得稳定的利息收入。 展会将持续到11月4号，感兴趣的市民可以随时到北京展览馆凭证件免费参观。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京青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古代瓷器收藏啊，分官窑和民窑两种。现如今啊，能收藏到官窑瓷器，那可是非常难得。为什么呢？因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收藏市场刚起步的时候，当时的很多玩家、藏家就收得差不多了，哈哈。因此，在他们这些人当中，自然也就流传下了很多的捡漏传奇。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啊，捡漏捡的那可是一件乾隆时期的官窑。那么在高林高华所著的《捡漏》一书当中就写了这么一个传奇故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透过店铺外的玻璃窗往里眺望，您就一定会感到惊讶，这个店铺很是正统，放眼望去架子上都是开门的东西，青花彩瓷颜色釉错落有致，随便哪一件都规整典型，干净完整，基本没有瑕疵，随便哪一件都可以当作时代的标准器。整个店铺整洁干净，中规中矩，透着那么一股子正直与大气。看见这么个店铺，您一定想见识见识这店主是什么样的人。您要进的店里头，肯定让您意想不到。柜台后边椅子上坐着一位老人，两鬓苍苍，大眼镜上似有一层水汽，显得衰弱而没有神采。真是人不可貌相啊！没想到这么一家气势夺人的店，店主居然如此的老迈，不仅老迈，而且还透出了一种枯朽，实在是不可思议。然而更不可思议的是，您进的店里头，老人轻轻地对您点点头，而后站起来就走了。这是什么店主啊？您还别纳闷，这店主吧是个中年人，身材魁伟，目光如炬，站在柜台后边一脸尊敬地目送着老者远去，看着老人走远了才微微地向您一笑以示招呼。这店主的身背后有个百宝阁，百宝阁里头都是时代气息极为浓烈的大开门的精美陶瓷，瓷器温润光洁，一尘不染，就成了眼前这个威严正气面孔的彩色背景。您呢，看见这店主都得有点恍惚。如果眼前这个人要身穿着黄金的铠甲，手提青龙偃月刀，那就成了尘封历史中走出来的将军一样的威武了。您要问这店主那位老先生是谁呢，店主也有点晕，估计心里头说呀，您上这儿不买东西，您打听什么人呢？他一定会回答您，哦，他是我一个朋友。这位店主姓钱，哎，就是钱财的钱。这位钱先生的故事还真值得给您好好的讲一讲。30年前，这钱先生还在念大学， 因为学的是历史，所以对古旧的东西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那时候的琉璃厂还是公私合营的店铺，私人是不敢随便摆摊的。至于说古玩城拍卖行，在那个年代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可就在那个大家对很多东西连想都不敢想的年代，钱先生却捡到了他人生中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漏。一个黄昏，钱先生在琉璃厂闲逛，见一位老者两鬓斑白，坐在地上，面前放着一个破烂的锦盒，这里边有些破报纸，报纸上放着一只盘子。老人紧张的东张西望，又焦灼又惊恐。注意，咱现在讲的是那个年代的故事，现在要是您在马路边上看到破锦盒、破报纸、破盘子，紧张的眼神千万别照猫画虎，估计您遇上的多半是防着城管的江湖骗子。正是因为那个年代有传奇的财富佳话，才造就了一大批披着破道具的骗子。江湖险恶呀，打眼吃药，扼腕叹息者众。但是咱今天不说这个，咱要说的是在无边的黑暗中给人以希望和鼓励的明灯——捡漏。钱先生当然注意到了这位老人了，走到他的面前，蹲下看看他的盘子。老人见他年轻，也不搭话，但他说了一句话以后，老人的眼中闪出了异样的目光。大清乾隆年制，其实这是他自言自语的在念盘子底下的款儿。款儿有六个字，三行，从右至左成方形，规矩清晰，但是是篆书。在那个年代能认得这几个字的年轻人那可是不多见的。老人很是吃惊啊，当然他也不知道钱先生是学历史的。后生可畏啊，老人也不敢小看他。老人打开锦盒中的旧报纸，里边还有一只盘子，原来是一对儿。你能不能买下这对盘子呀？老人说话的口气近乎哀求。钱先生下意识的就问了一句，多少钱呢？50块。这一报价可把钱先生吓了一跳，什么盘子呀，这么贵？那时候50块钱可不像现在，钱先生的父亲一个月工资才20多。那时候上大学虽然是公费，但穷学生要想买点生活必需品之外的东西，就只能向父母伸手了。用父母2个月的工资买俩盘子回去，疯了。老人也看出他的心思来了，就给他解释说，这是乾隆仿成化的斗彩盘子，当年自己是古玩店里的伙计，这是后来自己冒死帮店主藏下来的一批东西里头的一件。店主因为多种原因自杀了，就把这批东西呢送给自己了。可是多数东西砸的砸，卖的卖，现在留下的完整器也就剩这一对盘子了。要不是为了救重病在身的儿子，他是绝对不肯卖这样东西的。可是现在看着儿子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这当爹的命都舍得，何况是一对盘子呢？老人说的声泪俱下。钱先生和老人的儿子差不多大，所以他听的也是泪光闪闪，物伤其类，何况是人呢？一个和自己一样年纪的本应是朝气蓬勃的年轻的生命，正经受着死亡的考验，怎么能见死不救呢？可是救自己又哪有钱来救呢？再说了，就算自己筹钱买下这对盘子，不也是杯水车薪吗？不过能尽多的力就尽多的力吧。钱先生做了一个决定，救助。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对钱先生来说，这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有一个人可以帮他，这是最疼他的舅舅。那个年代大学生是很少有的，不像现在大学生招聘会就和聚众抢购似的。那时候舅舅有这么一个大学生外甥是很自豪的，就是外甥要天上的月亮他也会给他搬梯子的。所以钱先生向舅舅求助的事儿很顺利，几天以后钱先生买下了老人的盘子，但是治病的事儿可就没有那么顺利了。老人家财散尽以后，儿子还是撒手而去了，晚年得子的老两口白发人送了黑发人了，痛不欲生啊。钱先生见老人可怜，空闲的时候就到老人家里坐坐，有什么重活呢也会帮着干点。老人满心的感激，说后生好人会有好报的。时光荏苒，一晃钱先生就已经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到一家机关里工作。钱先生的工作不算忙，没事儿的时候他仍然常去老人的家里头，老人给他讲了很多以前古玩行里的故事，这俩人就成了忘年之交了。到了80年代初，改革开放了，民间的古玩市场也悄然出现。老人就对他说，古玩市场早晚有一天要兴盛，你可以趁现在大家还不太懂收些东西。钱先生说，我也看不懂啊。 哎，没事儿，我懂，如果你信任我，我帮着你买。 钱先生认识老人也有好几年了，这种信任还是有的，于是只要有时间他就跟着老人四处寻宝，老人让他买下他就买下，买下来以后老人就给他讲年代特征、鉴定的要点，渐渐的他自己也能看点东西了。但是有一件事他一直不明白，就是老人只让他买不让他卖，即使有人出很高的价格要他的东西也不让卖。几年下来，钱先生的工资全买了这些东西，本来收入还可以的他穷的是叮当乱响。他也觉得特别别扭，就问老人，我要这么一直收下去吗？一件都不卖吗？ 老人说，对，能收多少就收多少。 这种说法可真让钱先生绝望，这得收到哪一站才是个头啊。让钱先生没想到的是，这个头很快就到了。收了几年的东西以后，钱先生的同学就知道这事儿了，说有个朋友在博物馆里工作，不如请他来看一看，也帮着鉴定鉴定。这一鉴定可就不得了了，博物馆的这个朋友只挑出了几件真东西，余下的居然都是仿品。钱先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闷棍彻底给打晕了。曾经有个收藏类的电视节目，是主持人用锤子把鉴定为赝品的瓷器纷纷砸碎，这个节目颇有些争议，很多人都十分的痛恨这种把美丽瓷器砸碎的败家行为。他们至少看上去很美呀，他们至少可以摆着观赏啊，为什么非要砸掉呢？只有打过眼的人才明白，这种感觉非一个砸字难解心头之积怨。这就像发现了追求已久的心上人原来是个骗子一样，曾为之日思夜想，曾为之魂牵梦绕，为之虚度了美丽的青春，为之浪费了大把的钞票，一切的一切都成为了耻辱的记忆。糟心呐、啊！ 痛悔呀，看见这些东西他心里头闷呐，看见这些东西他就想吐啊，他不相信老人会害他，但他也开始不相信老人的眼力了。出于善良的本性，他没有冲到老人家去厉声的质问，但他把自己锁在家里苦苦的反省，这么多年花这么多心血换来的这些假货怎么处理呀？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他决定留着这些东西，就作为自己轻信他人的恶习的见证。最后他把这些东西锁在一个大柜子里，从此与收藏也与那位老人一刀两断。他再没有去看望那位老人，老人也没有来找他。转眼又过了好几年，看到屋里的那些甲骨文，钱先生还是觉得很糟心，但是经了岁月的打磨，钱先生也变得理性了。他也在想，老人带着自己辛辛苦苦收集来的这些东西，难道真如那个博物馆的人说的，大部分都是赝品吗？自己不信任老人，但那个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什么博物馆的人，就一定可信吗？要不再找个人看看。钱先生虽然想再找个人看看，但也没当正经事儿办，一拖又拖了一年。这一年钱先生过得很不痛快，因为新来的领导和他脾气不和，总是找他的麻烦。他的一些同学呀朋友啊先后下了海，挣了不少钱，钱先生也就动起了这个念头。可是没有启动资金呢，他就又想到了这些东西。90年代初，拍卖业已经悄然兴起了，钱先生就托朋友送了几件东西